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在香港为您直播的三 D 画新闻，我是春雨。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呢是我们办公室里颜值最高的收卡，收卡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收卡。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跟收卡老家很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事情啊。其实刚过清明，在清明的时候我们都要扫墓，大家都会注意一定要严防扫墓引起的火灾。但是呢，这个清明节的假期有一把火烧大了，那这把火烧在哪儿呢？烧在了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在古雷半岛有一个 PX 项目，它呢有三个储油罐爆燃，引起了大火。在4月6号的下午18:56，大火开始烧起，那7号16:40左右，大火再次复燃，到今天早上凌晨的2:09，被扑灭的储油罐再度复燃，到目前为止火势依然没有被扑灭。那所幸呢，这次的大火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死亡，但是呢，也有部分的居民受伤。而在这个大火之外的几十公里的厦门，甚至是一海之隔的东山，都有感觉到强烈的震感。而很多居民呢，当时甚至是没来得及穿上裤子就划船逃走了。所以我想说，这个漳州的 PX 项目确实哈，因为在这个之前它是要落户厦门的，当时引起了厦门市民的反对。在2007年的时候，厦门的市民自发的发起了散步的活动，甚至中科院的院士赵玉芬以及很多厦门的教授和政协委员联名上书，发起了一份协议，提议呢厦门的 PX 项目迁址。那最终呢可以说民意取得了胜利，在政府这方面最后做出了妥协，给了这个投资这个 PX 项目的台资公司腾龙方清呢一定的补偿，让这个工厂迁到了漳州的半岛去。最后呢在这个火灾事故发生之后，厦门的很多居民可以说他们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觉得幸亏当时他们坚持了自己的要求，把这个厂址迁到了漳州。其实当时很多厦门市民他们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担心危害自己的身体健康。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全国其他的地方，一共有13个省市自治区都建设有类似的 PX 项目，而且有很多专家出来证实说 PX 也就是化学上被称作对二甲苯的这么一个物质，对人体其实只有极轻微的损害。我们看到在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可以说 PX 项目是非常的密集。收看你作为一个浙江人，那我们可以看到浙江、上海、江苏都有非常非常密集的 PX 项目，你会担心自己的家乡在这个大的环境包围中会有一定的危害吗？ 这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图啊，就是有网上他们整理的一个，就是中国有多少个 PX 项目的这个一个示意图，然后我发现的确这个珠三角就是长三角地区这个项目的密集程度是远远大于我之前的一个想象的啊。所以我看这个图的时候，我的确还心中有些嘀咕啊，我在想说这个我上面有上海有江苏啊，江苏有2个 PX 项目，然后下面有福建啊，有1到2个项目，然后上海又有，江苏又有，左边那个就是江西那块又有，然后本身浙江自己在宁波那儿也有两个，就是产量还挺大的一个，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嘀咕。但是你又看到说他把这个厂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产能放在上海，放在这个人口特别密集的华东地区的话，我又觉得他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还是有他的考虑所在的啊，有他的安全性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保障的，我觉得。 所以其实在国外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种 PX 项目都是建在人口的密集区，但是我之前有看到有一种评价，就说其实这种高危的项目应该建在离人口100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中国目前满足这种条件的只有几个特别空旷的自治区，比如说西藏、新疆和内蒙，其他地方很难满足说在人口稠密程度100公里以外来建这么一个大的厂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北京其实也是存在这样的 PX 项目，所以好像很多时候我们 天津 京， 北京的、 啊、北京也有是吧？ 对对，北京也有，是中石化附属的一个工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项目好像在安全上是可靠的，而且有很多专家都在论证，就是这个项目最终生产的对二甲苯，它其实对人体是无害的。昨天呢，我也特地请教了一位化工的专家，他说呢，从他的工作经验来说呢，我们常说的化工化学物品的这种毒性分为两种，一种是即时性的毒性，就是你闻了它或者说过度的吸入它，马上会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有中毒的反应。另外一种呢是积累性的毒性，就是你可能单次少量吸收没有关系，但是日积月累达到了一定的上限，你可能身体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对于对二甲苯来说，它好像都不符合这两种毒性，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是对二甲苯它里面还有苯环，但是有很多对人体产生剧毒作用的这种化学品，甚至我们常说的很多毒品，它都是由苯环构成的。但是呢，他给我解释到说，就是因为对二甲苯里面有两个甲基，而甲基这个东西可以迅速的降低苯环的毒性，所以可以说对二甲苯它对人的这种危害是仅仅只比乙醇，也就是我们说的酒精高一点，你闻多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呕吐恶心的现象，就跟喝多了酒一样的感觉。而且他说了，对二甲苯呢，它的整个的生产工艺是非常成熟的，而且有很多国外的这种项目，他们也确实是非常安全的，所以在生产工艺上其实不存在很大的隐患，也不存在对人体造成危害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我看到的一些数据里面，他说到就是在 PS 它本身可能它没有一个对人体有一个长久性的毒害啊，但是它首先它在急性的发作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就是你所谓的就是像酗酒以后的这种人体的反应。然后这个东西如果你在长期的积累之下有没有这个长期的作用是一个还没有证实的问题啊。但是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它对胎儿跟孕妇的一些作用上啊、有一些专家是特别提出来这个有比较明显的作用。然后我们说到其实国外有一些 PX 它在国际上面其实对于这种化学品它是没有特别的一个距离上的规定的。你看很多地方像那个美国休斯顿，然后像那个新加坡还有日本，它其实有一些 PX 装置呢，它其实跟居民区是非常近的，像那个横滨那个它其实跟居民区只隔一条公路。像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那当然这个前提也是因为他们国外的一些生产技术啊，包括它的管理上面可能也有一定的技术积累，跟我们国内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呢？我们还要请教一下就是一些有关方面的专家。 对，其实我问了这个化工专家，他就说这个生产过程主要是一个提炼过程，所以他其实本身就是把这个原油经过逐步的提炼生产出对二甲苯。对二甲苯本身只是原来的石油化工产业里的一个附属的产品，但是现在因为它是用来生产塑料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原料，像我们用的银行卡呀，或者是手机壳呀，或者很多我们平常喝的可乐的瓶子等等，都是对二甲苯生产的。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万万不能的，在现在这么一个社会。 对对，我听到就是有一个说法说中国的那个产量是非常，就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这个缺口是很大的。就是就算你在看到国内马上就是有一些上马的 PX 项目，还有一直来就不断的听到一些新闻里面讲到的这个上马 PX 项目，但是它的那个缺口仍然非常大。我们现在好像应该还有差不多一半的这个产量是靠进口来满足的啊。 而且在很多地方其实中国都想兴建这种 PX 项目，但是呢很多的居民呢都开始反对这个项目，认为它对环境会产生危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有数据显示，在中国由于居民掀起了反对 PX 项目的浪潮之后，很多进口的这种 PX 的原料马上的到岸价格就上涨了将近一半左右。所以很多人呢他也是在非常的不解，因为政府一方面非常非常想把这个项目留在国内然后满足产能，另外也是发展了地方经济，但是另外一方面民众对环保上的这种担心确实是有的。而且当时在厦门提出反对 PX 项目在厦门建的这个中科院的院士赵玉芬，他当时就说过，在化学的生产过程中有一种现象叫做跑冒滴漏，就是你无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化工的产品挥发到空气当中，是没有办法人为来控制的，所以一定会对环境造成一种危害。另外呢，这个大火爆燃之后会不会这些物质在燃烧之后也会 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危害呢？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南京军区呢，它出动了31集团军的这个防化部队到现场参与救援。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们马上来请教一位香港大学的化学系的副教授冯应生，让他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到底这个东西对人体有没有害？冯教授，你好。 啊，你好， 感谢您跟我们直播连线。我们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对二甲苯，它在燃烧以后会不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毒害的这个物质？因为我们知道对二甲苯本身可能对人体的毒性不是非常的大。 所有的化工品燃烧都会产生有毒的化学物了，因为这个燃烧是不完全的燃烧。 嗯， 如果全部烧掉后就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没气了。但通常燃烧的过程里面，这个燃气不够，所以它可以变成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有毒的。 嗯，对，但是这个燃烧之后，因为根据现在福建漳州当地的部门，他对环境的这么一个测算，就是说没有验证到它在燃烧之后在大气中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会污染到环境。您觉得这种说法它是不是其实会跟它的测算的精度等等有关系？ 我估计主要的问题是它燃烧是不是完全氧化。 嗯， 完全氧化是变成二氧化碳跟水，本身嘛是没有毒的。 嗯， 但如果在燃气不够的情况下，它也变成其他东西，那个就很难控制了，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在这个化工的行业里面，你从一个东西转到另外一个东西，如果过程里面不是100%这样过去的，一些剩下来了，通常的做法就烧掉它。 嗯， 不留，因为留起来也很麻烦。 嗯， 就剩下来烧。因为这个化工的东西是铁，它用来卖东西的，它不会烧掉它的。 嗯， 但是你不烧掉它呢，就怕引起很多问题。最简单的烧掉它，所以在一个大的化工厂里面，你看见有火把，小火把。这个是控制，因为你没办法达到100%。 嗯， 但是问题这个你要控制得很好。其实来讲是有两个东西，一个你的控制系统里面好，这是所有情况你可以控制。第二是维修。这次我看来它有问题，就是有什么火漏了就来就叫火，这是控制得不好。不应该要漏油的，它是漏了。控制系统里面的一些问题，在化工厂里面，所有现代的化工厂呢，是100%是控制，不用人手了。另外就是将不同的东西分开，加一个安全的距离，你烧一个不会烧到旁边的一个，不会破坏整个厂。 嗯，好的，好， 就看这些两个了。 好，谢谢冯教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连线到这儿。感谢您接受我们的直播连线，冯教授，再见。 再见。 其实我们也听冯教授说到他的一个个人看法，就是这个东西可能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应该建立在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最好远离人口稠密区。那我昨天其实也请教了国内的一些化工专家，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都不方便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他是这么告诉我的，说其实这个对二甲苯在燃烧之后的产物，它的这种危害性甚至还不如大型的柴油汽车它的尾气对人体的危害性大。但是呢，对于这种爆燃性的这种灾难之后产生的这个气体呢，他认为苯的很多燃烧产物，它的这个直径和它的这个颗粒性是非常非常小的。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PM2.5， 它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通过人体自己来把它排除在体外。但是苯燃烧之后，它的这个威力可能只有 PM0.01， 所以基本上戴口罩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其实他也是比较担心，在这个爆燃的事故之后，到底对环境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是不是有及时的风向能够把这些威力吹走？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安全的问题，可能真的我们还需要等待环保部门他们能够有一个进一步的报告出来，才能够最终的确定。那关于这个 PX 项目，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其实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方都会新建，有很多国家的重点项目其实都跟 PX 有关。那也很多民众呢，他们都会对这个持有反对意见。那对于这个 PX 项目，它到底在新建的过程中，民众的反对意见是不是有效？那国家和当地的政府又是不是应该听取民众的意见？我们接下来呢会连线一位法律学的教授。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了解。 Golden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化工专家对这个项目它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意见。其实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项目是在合法合理的审批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安全的生产，其实对整个居民的和环境的这么一个危害是非常小的。但是它到底应不应该建在人口的稠密地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马上来请教的一位专家是北京大学法律学院的教授，张千帆教授。张教授你好。 哎，你好 张教授。我想我请教您一下，因为之前在这个项目他在厦门想要新建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场公民的权利的一个胜利，被很多媒体称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种公民的运动，因为有很多民众自发的上街散步来抵抗这个项目，那他也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让政府做了一个妥协。那您觉得他的妥协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复制的？因为在之后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地方 PX 项目，比如说在这个茂名，在昆明，但是好像当地的政府都对此无动于衷。 对，是他这个，我当时也评论，就是说这种胜利吧，可以说是一种偶然的胜利，就是它取决于这各种情境，对吧？有的地方胜利了，但有的地方就不一定胜利。你比如说厦门的公民搞的一次集体散步啊，最后其实呢，当时并没有胜利，而且当局是准备这个严抓的，就是什么挖这个幕后黑手之类的。后来就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啊，所以所谓的胜利了，但这个胜利其实是要打一个引号的。那么结果呢？这个项目就是说从厦门就没有在厦门建，但是呢没有走出福建，那就移到漳州去了。那就是现在这个漳州出事的这个 PX 项目。其实漳州当时也有集体散步，因为就离得很近嘛，厦门搞了一次，漳州居民也担心，所以他们也搞了一次集体散步，但他们可能这个势力比较这就比较偏远一些吧，人也比较少一些吧，没有产生太大的压力，然后当地政府经过了这个包装了一下以后呢，还是继续建。然后到了2008年，其实2008年夏天，那个厦门是2007年夏天，但是一年之后，在成都又搞了一次集体散步，也是针对这个 PX 项目，那么这成都呢，这人更多了，是吧？这人口因为比这厦门更密集嘛，所以说更多的市民担心，所以他们也搞集体散步，但这是集体散步就不用说没有成功。然后这个主要的组织者还被抓了，那有其中有一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被判了刑，所以那个项目应该还是在建。那所以这漳州这个项目出事以后呢，首先这成都的项目就赶快要这个好好检查检查，比如如果说成都出事的话，那影响可是非同小可。 对，但是像这个 PX 项目，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可能政府会说我们要暂缓这个项目的建设，但是最后不久可能就悄无声息的再复工了。那像这种情况，其实是不是对于很多民众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其实无论是这个哪里建这个项目，其实最后呢，它都落实成一条，那就是。公民对于这个这种重大的决策啊，有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有时候连知情权都保证不了，就政府就准备悄悄上马了，就你刚才说的是吧？ 对， 可能就是很短的时间做一个通告啊，我们可能2周之内就要开工了，然后市民就可能会很着急什么的。其实呢，就是像这种大型项目，它都有一个很长的这种论证啊，这个研究啊，然后这个审批过程啊，它必须要经过环保部审批。那么 对， 据说漳州项目的审批其实也是成问题的啊，但是这审批也是一个内部过程，就不对外公开，不透明，外界也不知道到底是审批没有，为什么审批这个当有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这外界一概不知情啊。当时厦门这个审批也有波折，但是呢最终没有阻碍就是厦门市政府决策要上马这个 PX 项目。 对，但是像您说 像这种内部的审批，其实在法治国家的话应该是很管用的啊。当然了 PX 项目不一定 会就发生问题啊。这次这个漳州发生问题呢，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吧？是人为的原因，以及它这个造成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多少人受了影响？其实我觉得有点不正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任何的后续报道，只看到的视频，似乎挺严重的。这个其实，在很就是这种审批和这个论证，它有一个很长的环节，是吧？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就很多的问题就应该被发现。然后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一定要对社会公开啊，因为这个项目要不要上啊，哪怕上了没有问题，但是给市民的这种心理造成影响，对吧？这其实这种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最终呢，比如厦门要不要上 PX 项目，是应该由厦门当地的居民决定，啊，漳州要不要上，成都要不要上，对吧？还有我知道，就南京也在那也有 PX 项目，那么这些项目要不要上呢？都应该最终是由当地的这个居民来决定，而不是由当地领导来拍板。领导对于当，尤其在我们国家，对吧？这个就当地领导他的这个任期都很短啊，一般可能有很多都是只有两三年时间。他决策上马以后，当地的 GDP 什么都能够上去，是吧？他的政绩就显得更加好看，但是呢，他过两年走了，他根本不对当地的，就是他的所作所为对当地产生的这种影响负责。我还不知道，就是漳州这个当时决策上马这 PX 项目的这一把手，比如说现在还在不在漳州，我们都不知道。他有可能就高升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任职，甚至可能都已经不在福建了，都有可能。所以我们靠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呢，是不能保证这种工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它一定要公开，然后让市民来评论，让市民来质疑那么最后呢，就是来决定这个工程到底有没有问题，给当地的带来多少收益可能造成的风险有多大，然后做一个这种决策的利弊权衡来决定。正常的决策过程应该是这样。 对，但是像这种高危的项目，如果说是当地政府负责引进，那政府之后是不是也应该负有一定的监督和监管的责任？在出了事故之后，政府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个有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个当然都是就是说都应该按照法律的程序走，对吧？就这个，首先这个事故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现在定性的是 监管不力。或者是当时建造的时候质量就不过关，到底这个责任在哪一层，我们都一无所知。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我们都不知道。当然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然后市政府对于这个项目有没有尽到应有的监管责任，但这些都有比相对来说明确的规定。 对，但是 我想就这么大的事情，那么这个漳州市政府肯定在监管上存在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项目在上马的时候，当时是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这么一个批文，但是环保部之前曾经在他的官网上出过一个公函，就是说这个东西没有通过环保部的这么一个测评。所以您是怎么看待这种两个政府部门之间他们存在的这么一种这个可能环节上的一种脱轨啊等等，在这个安全的责任的项目当中他们存在的这种角色？ 这个在目前规定呢，我不是很清楚，可能存在一定的混乱啊。就有的说是一定要有环保部的测评，有的说不需要啊。我觉得在原则上呢，这是一定需要通过这个环保的检查，是吧？尤其是像 PX 项目存在重大隐患，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啊，不是说 PX 有没有害，而是说它到底会不会致癌，这害到什么程度，对吧？如果泄漏，它会不会这个导致这个就是比较多的人数这个患癌症，那么这个是有争议。但是这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对吧？它的有毒性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它一定要经过这个环保部的测评啊。这无论从就是从这个法理上，还是我想这个从这个具体法律条文上讲，那都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没有环保部的测评，那么这个项目一定是涉嫌这违法上马。 好的，好，谢谢张教授，张教授再见， 再见。 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很多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存在一定的法律上的这么一个漏洞，就是比如说你到底是不是应该同时拿到发改委和环保部的这个测评再把这个项目上马。 补充一下，我这边看到的一个，当时就是环保部对他的那个调查，就是对于这个 PX 项目啊，就是古雷半岛这个项目，他是说因为他违反了这个擅自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然后擅自开工建设，然后他是在环保部批复之前是不得擅自恢复建设，但后来环保部其实他在4月1号他发了一个公告，2013年的这个是4月1号，这个可能不是愚人节的一个公告啊，表示说 PX 项目呢他变更这个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获批，所以说其实环保部他后来还是有一个回应的，就是说已经建议他可以继续开工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更加令人不安啊，如果说他继续就是因为他的环境问题卡在环保部那儿，我还觉得环保部还挺有一点微权威的这感觉，但是后来的话如果他因为他不过关的情况下还是批了，那我倒觉得更加令人不安这个情况。 对，其实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其实已经通过了地方发改委，就是福建省的发改委和福建省环保的部门的这么一个测评，它只是需要进一步上报到给国家，然后再取得国家这么一个手续，是因为它是变成了国家的一个重点项目， 对， 所以才需要经过这个国家的这道手续，在这之前它的手续是已经完备和完善的，所以当时从厦门迁到漳州去的时候就已经是厦门政府做出了很多的赔偿，才最终把这个项目搬到了漳州去。我们可以看到背后，因为这个企业是一个台资企业，当时政府也说会对这个台商来大陆投资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归根结底这个企业呢，它的这个背后是一个在台湾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这么一个企业家来兴办的，叫做陈友豪，他在台湾是背负了这个 经济犯， 对，经济罪，是台湾的十大经济罪犯之一。那他的身份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在台湾失败之后呢，这个投资失败之后呢，他拿了美国的护照到中国来做投资，现在呢据说他已经拿到了中国大陆的居民的身份证，所以到底他是哪个国籍，在台湾这方面来说他们也是非常的困惑，他们多次是试图引渡陈友豪回到台湾。那我们马上来连线台湾的一位律师马在勤，马律师你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我们想了解一下，像陈友豪这次他可以说在漳州的 PX 项目之后又被大家熟知，然后也发现他可能是一个台湾的经济犯，那在台湾方面大家对陈友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是不是之前台湾方面也是很想把他引渡回台湾然后做一个审判？ 对，当然了，既然能够列到台湾的十大经济犯罪的排行榜里面，政府机关一定是希望把它弃捕归案。 嗯， 那这是我们一直不遗余力想要达到的目标。那目前我们现在唯一的做法就是根据这个两岸人民共同两岸打击犯罪的这个司法互助协定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也知道陈友豪这个案件有点特殊，是因为他的国籍可能多重。 嗯， 他可能有美国籍，甚至有可能第三国籍，也可能是大陆籍，所以在要求把他引渡回来的时候，他的国籍就影响到他的身份。虽然是我们是一个互助协议，但是所谓协议是必须提出请求，然后我们台湾方提出请求，大陆方同意以后才可以执行。 嗯， 那遇到这样子比较棘手比较复杂背景的人，哦，在台湾来讲当然是非常希望他回来，但是在大陆方面来讲可能考量的比较多，因为他的背景比较复杂，甚至他可能在大陆的贡献也可能是大陆方面所要考量的，因为这一点在台湾帮当然是认为一个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嘛，你掏空了台湾的钱，然后又跑到国外去又逍遥法外，但是换在大陆的立场，他考量的可能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嗯，马律师，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2013年的时候其实台湾法务部门曾经要求大陆这方面帮助他引渡，但是大陆这方面说他已经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所以根据两岸的司法互助协议有一个己方人民不遣返的规定，就是把陈友豪当作是大陆的居民来处理的，但是他同时好像又有美国的国籍，台湾这方面好像到现在也没有注销他的台湾地区的户籍，只是说将注销，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在2016年的5月，好像对他的这种刑事上的诉讼就会过期，然后他就不必再担负任何的刑事责任，是可能会引起很多这个台湾民众的担忧，就是说在这之前没有办法及时的把他引渡回去。 对，没有错，台湾的司法追诉期效也是有它的期限， 那因为他已经逃离台湾好几年了，我相信有时候十几年，有十年以上了，所以追诉时效很可能会在近期之内会完成。如果完成的话，当然按照法律的规定，他就可能会撤销通缉，我们没有办法再诉追他的刑事上的犯罪。那我们只能等待说，譬如说像这样子类似的这个爆炸事件，是不是涉及到这个负责人呢？有任何的刑事责任呢？或者是这个背后的负责人，集团的负责人有没有刑事责任呢？那这个新人当然被确定以后，是不是能够撤销他的大陆籍的这个身份？这一点我都认为有待于官方，这个大陆方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企图，有这样的意愿，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马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抛开陈友豪的身份不看，假设是在台湾想要修建这么一座 PX 的工厂，也就是第二甲苯的化工厂，那这个审批的过程复杂吗？会不会其实很可能就是基本上是不可能在台湾修建这么一座工厂的？ 哎呦，我认为是绝对不可能。撇开陈友豪个人的身份背景，一般的正常人，哦，甚至大财团，哦，有两个大财团在台湾想要找到那么一大块地，做石化，哦，高污染业的石化业，基本上以台湾现在的环评标准，哇，环境保护的标准，还有台湾现在有很多的环保团体，基本上环评上是不可能会过的。哦，这个从这十年来，近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大型的，像类似这个漳州这个样的一个石化工厂的案子，在台湾通过过，几乎上是不可能。这样，更加上陈友豪，如果是以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以他这样的一个资金，哦，我们怀疑这个资金是从台湾这边掏空掏出去的钱，那更不可能会同意他的这个设厂的申请。 嗯。那像陈友豪他的这个 PX 厂，他在大陆是被认为是一个台资的企业，所以很多时候会享有一定的这种优惠的待遇和条件。那像如果陈友豪本身是一个台湾的经济罪犯，他做的这么一个企业，而且他又潜逃了很多年，台湾甚至要取消他的台湾的户籍，那这种企业其实在台湾的这方面来看，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想要寻求在台湾的法律帮助，以一种台资企业的身份，其实台湾他也不会承认这个企业的这种台资投资的企业的这么一个地位和身份。 对，当然了，我判断了，台湾的外交部只会注销他的中华民国护照，不会注销他的国籍。 嗯， 啊，基本上我们不可能取消说不承认他是中华民国国民这件事情。啊，这个我认为说台湾部目前没有这个动作。那至于他在这个大陆企业，他是台资或是陆资，其实钱我们很难判定他的钱从哪里来。 嗯， 那我们现在目前对他的一个控管，就是对他个人身上面的通缉。至于他的钱，除非我们有证据证明是直接从台湾汇出去的，我们才有可能进行另外一波的查缉动作，说这个钱是大陆方是陈友豪自己把他汇出去的，否则以钱来定他的什么台资、陆资、美资、企和坏资，基本上我认为都很难去做界定啊。那我们如果很多政府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讨论这个钱从哪里来，当然除非是为了要核准他或者是否准他是不是能够设厂，不然的话基本上这都对台湾来说，现在是如果我们连人都拿不回来，遑论那些钱我们怎么去跟他要回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资金的金流上面从哪里来，台湾政府方面现在可能不是最主要的要求，需要他这个做说明的。 但是假设产生纠纷，台湾这方面可能也不会认定他是一个台资企业，是吧？ 对，没错，因为如果他不到案，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证据，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向，比如像大陆方提出扣押，好，提出任何的需求，那个司法上面的需求，请他协助。但是我也要反问一句，就是如果大陆方认为他是台资，享受那么多优惠，那陈友豪又如果入了大陆籍，那他是不是又觉得蛮奇怪的呢？他既享有外资的台资的优惠，他又享有这个大陆方面给他国籍大陆籍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伞，我倒觉得这是蛮奇怪的一个事情。 嗯，好的，好，谢谢马律师，时间关系我们就连线到这儿，谢谢您。 哎，谢谢。 其实这个企业的背景也挺复杂的，收卡有没有觉得让一个经济犯来兴建一个高危的项目本身就是险上加险？ 对，这个显然是有一定的，就是这个合法性，就本身这个项目存在合法性。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像我们提出了关于它的安全性的一个质疑啊，我们本来就是在质疑它里面生产的东西，以及它的手续上面是不是完备。然后它作为一个它的投资方，它是一个主导人物的话，它又是处在这么一个非常模糊的，就刚才律师也介绍了，它是一个非处于一个监管的空白当中的话，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理由去质疑这个企业是否是。这个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去质疑他啊。 对，其实所以说抛开陈友豪的这个项目来说，可能他的这种新建确实在诚信或者说管理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有不良的记录。但是 PX 项目到底还应不应该在中国建呢？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3D 画新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陈友豪在台湾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通缉犯。那其实他投资这么一个项目，我很想问的一点就是当地的政府他为什么没有调查这个投资人的背景？他如果知道这个一个人是一个在台湾是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通缉犯之后，他还会不会同意有这么一个人来出资建这么一个项目？那他本身可能就存在这么一种道德上的问题，或者说 灰色的地带。 对，他自己没有这个责任心和诚信能够把这个工厂运营得很好，本身这就是一个高危项目，真的是我觉得做这么一个仓促的决定只为了钱是非常非常可笑的。 但这个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政府做很多，就特别是地方政府他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他还是以经济利益作为第一个主导的。你看我手边有一个，就是以前在财新上面，新世纪他那个杂志上面有一个高级工程师张明森，他是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所的，他就曾经说过，因为这个 PX 实在是一个现实的需求啊，因为我们国内这个 PX 产能跟产量其实都翻了不止一番，但是它需求量这个增长的缺口呢依然是非常大。你这个东西你不生产，你国内不生产，你就去老外那买回来呢，你下面很多下游产品都需要用的，所以你不能不买。然后这个在这个情况下，所以就扩张的非常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国内一些特别是地方企业的话，它见到这个有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你很难让它做非常，无论是做一个这个资金方的背景调查，还是做一个环评的影响的分析，他都非常没有动力去做在利益面前。 其实当时厦门政府他有一个很难的抉择，刚才张律师也讲过，张教授他也讲过说，厦门政府其实一开始是不想让这个项目搬走的，搬到漳州去，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税收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对， 陈友豪他现在也是中国十大优良纳税大户，对，他的这个祥禄集团真的是上每年缴的这个税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是厦门政府是非常无奈把一大块肥肉送给了漳州这个地方。 对，相比之下，这个福建省的跟漳州市的政府他们就全力支持啊，把这个项目挖过来，而且还美曰其名叫做古雷奇迹，因为它在那个古雷岛上面。因为他还，而且他的主管部门还后面就是接受南方周末那个报道的时候还说过，说这个一体化的项目，石化一体化的项目对漳州的影响非常大，还说要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加大力度推进。那这个加大力度当中它省去了多少必要的步骤啊，有一些审核啊，那我们就可想而知。 对，所以其实这个政府的很多方面反而给这个企业的生产的安全隐患造成了更多的困扰。就比如说因为这个 PX 项目它还有一个下游的产业链叫做 PTA， 那这个工厂是建在厦门的，所以由于厦门政府它也不想让这个税收给丧失了，然后呢其实另外一方也想让这个企业能搬到漳州去，这样它可能这个在危险方面也会好一些，所以厦门政府做了一个非常消极的事情，就是既不给他搬迁的这个补偿，也不 让他这个直接搬走。然后呢，这个企业呢，他也做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就是他经常一休就是45天，就是跟这个政府在扛着，就等到有一天你给我补偿了，我就搬到漳州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造成这个高危的这种易燃的化学工业品在两个厂工厂之间来回的运输，所以其实也无形中给企业增加了很多生产上的危险。 是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其实本次这个发生爆炸火灾的这个区域，它就是一个储运的部门。 对 对，这个就是一个重点。我们要看到它，就是因为在频繁的这个出入进出当中，你无疑就无形中你就增加了很多风险。它本来这个产品，它可能是无论它上游产品也好，下游产品也好，它本身的风险可能不是那么大，但是在你一个缺少可控的情况下，你频繁的进出一定是加大了它发生这个就是出现安全隐患的这个几率的。 嗯，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它生产起来是很安全的，因为毕竟在国外有很多地方它即使建在人口稠密区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危险事故。为什么这个东西在中国不行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在中国建的。很多我们可以说很多地方政府的部门它发展这个 PX 项目，其实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一方面能够增加地方经济的税收，另外一方面能够弥补巨大的中国对 PX 这个项目的一个缺口。但是很多时候在政府在花了大力气引进了这个项目之后，他其实就放手让这个企业去做了，他除了拿到这个税收的钱，很多时候他都疏忽了政府作为一个引进高危项目的部门他应该负起来的这种安全监管的责任。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很多时候政府没有做到这么一个很公开的解释的义务。就比如说像福建厦门的这个项目，他最早厦门的民众反对的时候，其实要求政府能够公开这个企业的环评报告，但是政府到最后都没有公开。所以他当然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即使公开了你也看不懂，反正我通过了这个项目的环评报告，它确实是环保部已经把它通过了，所以我们是合法的。但是很多时候民众确实是有知情权的，即使你这个把这个环保报告公开了大家看不懂，但是起码你做到了让整个事情 程序上透明。 对，所以这起码是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是被政府尊重的。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你应该把这个民众的监督也引进来，既然民众有这个担心，你在解释完之后如果你能够证明它的生产是安全的，那政府在监督的同时也应该让民众组成一个第三方的监督机构，这样可能整个的居民大家也会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加的安心和放心。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就算它是100%，就算现在无害你还不能保证它未来无害吧，就算你能保证未来无害你也不能保证就是不能否认人是有情绪化的嘛，你在民众这个上面你必须有一定的就是照顾到人的心理感受这个考虑。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政府这个方面，我在网上看到一句非常引人深思的话，他说我们知道 PX 是安全的，我们就是不信任搞 PS 的那帮人。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点出这个重点所在。对，这个所以我们光在讨论这个产品本身化工成分上有没有安全隐患是一码事儿，但是其中就政府其实最应该做的还是要怎么建立人就是群众的这个信心。 对，但是这种互信可能丧失也不是因为 一 天两天的事儿。对，如何把这个互信再重新建立起来可能就是一个更加庞大的工程。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不管从体制上还是从程序上，我相信只要政府有心，肯定总会有一天能够建立起和民众之间的这种互信，相信民众也不会盲目的再来反对这些项目的上马。 对，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